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翻嚟啦，咁头先就讲啦，新竹科学园区或者几个大科学园区， 有几个大科学园区咧。爭人才啦，人才荒啦，係咪？即係雖然話哇，台灣而家即係一嚿磚抌落嚟，抌到三個，有兩個都係即係大學生咁，但係冇用喎。你唔係呢個科啊嘛，係咪？即係你唔係精於呢一個科咁，抌到你都冇用嘅。咁所以咧就人才荒。第二咧就電力荒啊。咁啊，電力荒其實人才荒就可以培養啊，電力方都可以製造呢個發電廠嘅， 用愛做啊嘛， 即係做愛發電咧就即係證明係失敗噶啦，即係以前馬英九執政年代咧，咁民進黨嚟咗用愛來發電啊嘛，咁即係做愛咧，咁大家都覺得咪屌我慢慢做噶啦，肯定發到好多電啦，咁而家即係。執政咗年幾，差唔多兩年咧，即係證明做愛嚟發電咧係失敗嘅，嚇係做唔切嘅。咁所以咧就即係 唔記得咗，而家台灣踏入呢個係人口老化 小資方，咁啊即係老人家又做唔到幾多次啦，係嘛？ 你唔好用你自己嚟比啫，㗎。 咁即係大概都咁上下啦，即係咁嘅年有咁嘅，即係大概即係 average 都係咁上下㗎啦，即係唔會話屌你我特別差㗎嘛，係嘛？應該咁上下呢個年紀都係咁上下㗎啦。 你唔會有啲內疚拖低咗？ 我唔會內疚。呢、這個正常反應。 你將你拉低咗兩個百分點，會唔會？ 咁都係兩個百分點啫。所以即係 搞到人都笑啊！張三即刻個個都嚇。 用愛來發電咧，證明係失敗啦。咁好啦，咁又即係因為前嗰排咧都喺度講緊呢個深澳發電廠嚇，咁啊即係我哋都前兩日有笑過啦，有咩乾淨煤啊，咩超超呢個咩低能唔係？嗰、那個唔知咩 超超臨界， 超臨界發電機係嘛？ 唔係佢唔係發電機，機組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咁啊已經俾人笑啦，係咪？又即係又乾淨嘅煤，咁啊好啦，咁而家都係一般嚟講都係反對咧起呢個深澳發電廠。因為屌你話到嗰啲煤幾乾淨，喂都係有 PM2.5 嘅大佬，我喺度吸入應該要死得噶嘛，係咪？咁好啦，咁民間就自不然有好多人又懷念，喂屌你當初點解要停核四啊？可能當初佢都反對過喎，咁佢而家即係瞓醒覺，咁佢諗啊係喎，當初點解要停核四咧？咁既然即係嗱。佢可能佢都係好明白嘅，即係核能發電咧對台灣咧又有啲咩冬瓜豆腐咧都好大鑊嘅。咁但係你都既然用緊核二咯，核二都已經就嚟退役咯。咁點解你唔用一個比較新嘅，而即係更加精密、更加先進嘅一套系統？ 係啦，嗱， 咁咧就依個啊，即係民進黨話，包括小英就話咧，喂。你國民黨收埋啲電嘅啫喎，其實有夠電用嘅。好啦，咁咧而家咧即係大家知啦，近呢排就又話就成日跳電啊，又話咩唔夠電用咁樣。阿小英咧，即係小英政府咧，即係努力去揾電。誒，俾佢揾到啊！啲電喺邊度啊？ 喺邊度啊？ 原來咧就有幾千家啲大用，即係喺嗰啲大工業。嘅即係嗰啲廠啦， 即係自己發電啦， 啊唔係啊，嚟原來謝工，原來電喺你屋企喎，嗱，今個暑假。 你慳啲啊！ 你啲電咧攞翻俾我。 嗱，佢就話咧，即係如果台北咧慳5%嘅電咧，咁咧就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嘅。咁但係個問題，台北點解要同你慳5% 電先得㗎？ 咁你咪總統府唔 佢而家唔係而家呢個我已經係掹掹緊㗎啦。你叫我再慳5% 係慳唔到㗎嘛？ 咁咧就 即係總統府開冷氣。 喺前兩日啦，咁就依個行政院又出嚟講啦，阿姑婆兩日出嚟講啦，就有計劃咧，就係喺暑假。咁有啲用電嘅大户咧，就唔該你哋咧，去到係100萬瓦嘅時候咧，就唔該你咧，就唔好再用噶啦。 乜？ 喂，工業區號要100萬啊，大佬。 同埋係， 你而家又話有晶片賣，跟住開大咗去製晶片。 用親依啲用到咁多電嘅，一定係大廠嚟嘅嘛。 唔係咯，晶片廠就 咁、啊、你話用到多？ 你喂，你而家揾水嘅斷電。嗱， 咁佢咧就佢話要你哋慳，你哋要慳啦。啊，唔該你哋咧就即係譬如你同我簽約係用到100萬度電嘅，100瓦嘅，咁咧你最好就喺度就節省5%。嗱，因為你病埋咗我5%電，你俾翻5%，你唔好用我5%啊。 嗱，其實咧，嗱呢個講法咧，即係外嗱呢啲係外行人講法。嗱、嗯，我都雖然唔係內行人，但係一聽就呢啲係外行人講法。點解咧？ 外行政院講講嘅喎， 行政院咪外行咯？屌你， 唔 識條識條毛咩？嗱好啦，咁問題就點解咧？譬如嗱，我以我以前服務間公司為例，佢有個後備發電機嘅。 嗯， 呢、這個後備發電機只要嗰、那個即係外邊嘅供應電突然間停，即嗰、那個發電機咧即刻會供應電，係俾咩用咧？就俾最重要嘅就係電腦啦。因為你成間公司所有嘅嘢基本就是電腦控制噶嘛，喂，你叫科學園區呢啲咁大嘅一個工業區，你叫佢100萬之後你就冇撚發電啊？你唔好俾電佢用啊！喂，佢所有都係靠電腦嘅，有啲唔停得噶，一停你再重新 start 個係 好煩嘅嘢嚟。 唔係煩啊，你今日有啲係冇可能嘅， 有啲係有啲報廢 嘅，有啲係冇可能嘅。所以喂，屌你叫佢慳5%，喂，不如你賴清德第一個帶頭，冇撚用電先啦，成個總統刪鳩曬佢， 係咯， 但係都慳唔到幾多 啫。政院唔好，唔好啦。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呢啲係冚撚廢話嚟嘅。嗱咁啊，嗱我讀一讀啦。嗱賴清德咧就提出佢話，喂咁即係民間就好多工業界就話，喂，如果你我哋冇電，咁你都要諗辦法解決㗎。咁賴清德話好，我而家咧就提出三大政策咁解決電嘅。我聽完之後唔知佢講乜嘅喎。佢話包括咧點解咧就佢話。2025咧，我哋建立呢個非核家園，咁同而家爭電有乜關係咧？ 係啊。 第二，穩定供電。 啊，幾好喎！聽落呢個就。 第三，空污改善。 啊，空污改 善。喂，咁同喂，我而家叫你解決我缺電問題。屌你講嗰三大政策。 你穩定供電，但係唔夠電俾我啊嘛。你穩定唔夠電啊嘛，而家。 呢啲咧，嗱呢啲就係你哋咧，呢啲柯仔專家咧口中嘅賴清德啦，嚇。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用電家，有個用電者嘅話，佢而家你話俾佢聽，喂賴神嗰間冇電喎，佢提出呢三點，你都屌個老母啦，係嘛？係咪？所以即係你要睇下呢啲，喂呢啲油根本就亂咁嚟嘅，係咪？佢根本解決唔到。喂，咩繼續供電，咩解決空污啫？而家我冇電啊，大佬！ 你而家唔俾電我用啊！而家 唔係咁，我係賴清德，我唔係唔俾電你，我都冇啊，大佬！屌你，我想俾你啊！我哋當年話佢收埋嗰啲，我揾唔到啊！屌你買應該唔知使咗邊，我都揾唔到，執政咗2年我都揾唔翻啲。 唔係你班工廠同我收埋咯，結束嘅攞翻我5%出嚟咯。 咁有啲工業界都提出，佢話喂，不如你俾我哋自己發電啦，係咪？ 其實有啲起身足，有啲廠自己有㗎啦。 因為有啲好緊要啊嘛，大佬真係唔停得，我靠你嗰啲電撲街得啦咁樣。咁所以有啲大型嘅工業，即係工業用品嘅一啲生產商咧，都希望話喂，因為佢發。好嚴謹啊！有啲法例箍住咗，話你要自己有發電嘅話，必須點點點點點，好多條條框框咧框住咗佢哋，要自己發電係好困難嘅。咁所以話你不如放開呢啲放寬呢條例，你俾我自己發電，我有電仲可以剩咗賣翻俾你，係嘛？咁你咪可以解決到咯。咁你第一你唔需要有個中央發電俾我自己發電咗，我仲有剩可以賣俾你，咁你唔使咁，但係。到而家都傾唔掂，我唔知點解傾唔掂啦，因為可能裏面都牽涉好多好多法例嘅問題。 咁依個就傾得掂唔掂都好啦。咁其實大家可以謝公記唔記得，即係30年前啲港人去深圳開廠啊，要自備發電機嘛。嗰陣時大家都仲笑緊大陸係咪啊？ 係。 而家喺台灣同樣情況啦，你啲大型嘅工廠咧要自備發電機。 系啊， 咁即系， 但系嗰啲唔系保证你生产嘅，嗰啲都系真系头先我讲，你俾嗰几部电脑你要 run 住佢，即系一冇电嘅时候，你嗰个电脑都要 run 住先得。 即系大家可以谂下，今时今日我哋喺台湾，居然去翻30年前深圳嘅一个境况。 屌你，我哋啫， 咁系计进步啊！ 我哋回到呢个 Old Stone Age 啫，冇问题。 好似讲啊，回到解放前啊，咁呢个电嘅问题。 咧，咁其實就真係我諗係一兩年內咧都解決唔到嘅啦。 咁工商界就話啦，咁佢話嗱，我哋嗱，因為而家已經漲咗，即係漲咗3%嘅電費噶啦嘛。咁即係大部分嘅工業用電咧漲咗嘅。咁有啲即係用一啲民間用户咧，你只要超過唔知邊個數咧，你先有嘅。咁其實影響咧唔算太大。咁工商界就話啦，喂，我哋唔係怕缺電啊，唔係我哋唔係怕漲價，我哋怕冇電，即係你漲，咁你漲多5%、10%，我哋都負擔得起。但你冇電，點我肯俾錢買？我都冇電買，咁好啦，咁啊，即係呢個台灣工商協會嘅理事長啊，叫林伯峰啊，咁佢就話啦，佢話既然咁，不如我推動一次核四重啟嘅公投啦，咁啊，我等你去，即係等你去，即係揾到電俾我。我都撲街啦，所以我不如嗱整個公投，咁啊，但係即係民進黨政府就即係死都耍手，喂唔得，呢個冇得傾嘅。咁但係如果公投成功嘅話，就唔到你冇得傾噶咯，係咪？即係當然呢個咁嘅公投必須要經過呢個夏季真係嚟一鑊大停電咧。咁我相信呢個公投， 咁因為台灣有公投法嘅，咁其實咧就即係大家知啦。咁喺舊年，譬如罷免法，個罷免阿黃國昌，咁其實一個即係有一套咁嘅完整嘅法例喺度嘅。咁要真係再嚟一次公投，其實有可能嘅。咁但係喺琴日啦，應該係今日啦，環保局嘅李環保處啊定局啊叫做李應元嚇，咁佢個 環保局啊 環保局。李應 處啊處啊，應該處大過局 啊！李應元處長啦，咁就出嚟講啦。如果依個核四公投通過嘅話，我負依個政治責任，我辭職。 係啊，佢辭職啊嘛。 係啦，咁辭職嚇，咁即係講喂，咁 快咧？咁先，咁多嘢， 啲人就即係講，喂，係嘅，咁你快啲搞個公投啦，政府。咁啊，政府唔肯搞啊。咁但係咧，佢話唔緊要，而家民間推動緊嘅嚇，民間推動緊，咁啊睇下幾時可以。 所以民間推動咧，就必須要嗱，佢而家必須要真係喺成個即係由而家開始到過成個夏季咧，佢必須要咧真係有一個穩定供電，否則嘅話咧，有一兩區大停電，或者有一兩個工業區停電。咁我估呢個公投通過咧，咁啊真係唔好賴啦，係嘛？即係 嗱，而家咧就首先咧就係話，呢、這個公投會唔會成案先？ 點會啊？民進黨咁多人 會嘅，會嘅，成案唔係好難嘅啫。而家 容易嘅，成案好， 成案 即係民進黨搞出嚟，你成案好簡單嘅啫。 個門檻降低咗啦嘛。 佢難噶嘛？ 唔會冇得難嘅，冇得難嘅， 冇 係 係 啊嘛，大佬係啊嘛。好啦，咁啊嗱，咁啊好啦，賴清德又話啦，佢咧。如果我哋用多元創能，我屌你，即係呢啲又唔知咩中文嚟，即係多元化嘅一啲創，即係創造呢個能源啦。佢咧就可以咧供，即係增加頭先我講嗰三個執行嘅政策啊，即係嗰個咩非核家園、咩穩定供電、空污改善之後咧，希望2008年，即係出年可以咧備載用量可以維持50%含家產，而家係。低於六啊，低於六啊，因為一般馬英九年代得六啫，佢哋唔信啊嘛，又話十幾喺個即係俾馬英九儲起咗嘛，咁而家低於六，佢話如果即係講頭先嗰三個政策，嗰三個政策都唔撚係講電嘅，都唔知講乜柒嘅，咁然後咧就會去到 10%。穩定供電都係啊。 咁我就唔知啦，即係除非你突然之間唔知喺邊度就嘣一聲起咗幾廿座呢啲 風力發電啊嗰啲 咯，咁又唔知點解成條呢、這個。這個東西南北公路就冚唪唥起曬呢個太陽能板，咁 有啲可能冇水力發電啊？佢有冇？ 冇， 好少， 因為佢都冇啊嘛，佢唔夠水啊嘛，大佬。好，咁有啲人又嗰啲工商界講啦，即係頭先呢個林伯峰就話啦，喂，屌你唔好諗住起咁多啲咩太陽能板啊！佢我哋都冇一個太陽能板回收嘅政策嘅，因為呢太陽能板收翻嚟嗰啲玻璃纖維啊。都是一些有毒的物質來的，我們都要去處理的，大佬他們我們這個政策都未有，你起了這些太陽能板怎麼辦？到時 他幾十年就報廢了，那我們要怎麼收集這些東西？喂，你搞定了這些先，你不要屌放空炮才行，是吧？所以即現在民進黨呢口號自覺，哇，屌我執政就有100%，我屌我喂我噏大啲啦，屌你如果照我這個三條政策呢有25%備電量，屌你用不完，根本就都得的嘛，口號自覺， 最終受苦都是人民，但是呢很多人是不明白的，即我不知道，可能現在台灣仍然很多人都還是戇鳩鳩不知道的，即包括香港這些是廢的，你不要理會，生活在台灣人都未必了解，因為那個屌你老母就說我在台灣呢我認識有很多年輕人沒有一個支持你貴黨的，即是我們國民黨，咁你識幾好撚多人咩？屌你老母，你識撚曬咩？撲街！咁我哋本黨有嗰啲年青人都死嘅咩？嗰啲年青人嗰啲假嘅咩？大佬做出嚟嘅咩？黐撚線嘅，所以唔撚使你嘅。Okay. 好啦，咁我哋仲有幾分鐘啊？ 三分 鐘。三分鐘。喂，我哋講講呢個麻疹啊。 係。 嗱，咁啊，麻疹有兩個嗱，而家台灣又爆發一個麻疹啊，即係而家有22人感染咗。都算一個非常之大嘅感染。 咁我諗香港人咧就對台灣嘅麻疹咧就反就好似就都唔係好知曉啦。咁反而咧就係沖繩。係 啊，有兩個講法啦。麻疹點樣移入去呢個台灣？一個就話一個即係虎航啊，即係一個廉價航空咧，一個職員喺泰國咧喺舊年上個月嘅年初咧就感染咗麻疹咧，帶咗翻嚟台灣。咁又嚟我另外一個講法咧，就係喺澳門有個人咧就係 台客嚟嘅， 去台灣就將一啲麻疹咧帶。去台灣，咁一形成咗台灣就係一個麻疹爆發。咁咧，因為虎航啲又有虎航職員咧，就將麻疹帶咗沖繩。咁沖繩咧，令到沖繩仲大鑊過，仲大鑊過台灣。 因為沖繩咧，沖繩人咧就打依個疫苗咧 係少， 就相都其實都多嘅，但係咧就嗰個比率咧就冇啊。 可能佢哋崇尚呢個天然治療噶嘛。好啦，我哋講好啦，個問題就係而家就係、是。沖繩即係我哋所謂留阿Sandy 孫啊，聽緊嘅，因為佢中意唔中意講沖繩，佢中意講琉球嘅。呢、這個琉球咧，爆發咗疫情咧，仲緊要過呢、這個台灣。咁所以咧，有159個本來即係去琉球嘅台灣團咧，都取消咗。咁、所以就嗱咁啊，今日我哋啱啱食飯嗰時候都聽到啦。個新聞就係香港都發出旅遊警告啦，即係叫你哋唔好去沖繩啊，唔好沖繩啊，因為嗰即係你唔去咧，嗰啲旅費咧可以留低咧，就下次再用。 咁其實而家唔似嗰個感染咧已經去到名古屋噶啦， 係 啊，咁咩？ 係啊，已經一個去到名古屋， 咁你日本人會帶過去噶嘛？ 係啊，就係、是、日本咁一個高中生，咁跟應該初中生啊，咁跟住咧去留院嗰間醫院嘅一個醫護人員咧。啊！個護士咧又中咗招 哦， 係啊！咁依一個咧，咁依個原來都幾高，即係嗰個傳染即係從沙士嘅有一比嘅。咁當然啦，咁佢就唔會。 唔係香港以前都高，不過我哋沙 有麻疹針啊嘛， 打曬針。 而家啲僆仔冚唪唥出世都打針㗎啦。 係啦，咁但係原來咧依個麻疹咧，即係俾啲藥你，即係舒緩你冇乜意義嘅，等你自己，等你自己好嘅啫。咁因為佢又一般嚟講咧， 唔會死人嘅。 一般唔好講話唔會死人，即係一般嚟。 都好攪搞嘅， 你除非 辛苦一段時 間啦，咁即係一般嚟講， 因為會引起肺炎啊啲。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嘛？即係你而家又台灣轉咗沖繩啊，整咗日本，咁你究竟即係又要等幾耐先至即係？喂，如果日本都有埋就大禍啦。係啊，即係沖繩都冇所謂啦，係咪？點唔去沖繩啫？咁香港人中意去嘅地方就係日本啊嘛。日本都有埋，如果日本都發旅遊警告咧，就撲街啦。 好似台灣咁樣個同事，上個禮拜去咗台灣，就星期五定星期六翻嚟，今朝見到佢咧，戴埋口罩又成咁樣，即係有啲驚驚地啊！ 冇辦法嘅。 咁啊，即係大家如果近期諗住去呢、這個 日本就唔好去住啊！ 日本就冇問題嘅，本就未算爆發，咁沖繩就肯定係爆發㗎啦。咁、即係如果沖繩嘅話咧，就考慮一下先啦，係嘛？台灣就冇問題嘅，我覺得廿零宗又唔係好多啫。如果一個大台灣嚟講，咁啊，即係都仲係唔即係應該撳得到㗎啦嚇，咁啊。只要到 因為主要係台灣方面就係同香港一樣啦，即係打疫苗嘅人比較多啲，咁就有抗體 嘅。有啲 BB 出世都有打，咁但係呢次咧有個打咗麻疹針嘅都中招喎，呢次一個係其中一個。 嚇咁嗱，咁至於 100咧， 嗱咁呢一個就係至於需唔需要再打嗰啲咧，就大家咧就唔好 見智啊。 嗱咁就千祈唔好就自己即係睇網上就算數啦。嗱亦都唔好聽我哋口水佬，我哋對醫學唔識嘅，請教下醫生。但系请阿专业意见。 好啦，咁下个礼拜就系呢个三指即系三指做。咁我哋要到五月嘅 第幾個禮拜你哋？ 五月七號咯，應該五月八、五月七號、五月七號嘅星期一咧，我哋再見。好，拜拜， 拜拜。